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0章，我松一啖气，抹一抹额头嘅脚汗，跟住即刻就谂翻起哑巴，嗱嗱声过去探一探佢嘅鼻息，不由得嘅松一啖气。唉，仲好人呢仲冇事。做完咗一切之后，我先发觉而家自己啲肌肉啊发晒软，两只脚跟住系咁震。豆腐啊攰到大字形咁摊晒喺我旁边，一副死狗咁嘅样。唉，唞咗阵间，见到嗰个冇皮丝随服再都冇咩动静啊，我嘅思绪亦都慢慢镇静落嚟。开始就諗返起成件事嘅来龙去脉。呢个地方有好多人骨，根据豆腐之前嘅讲法，佢同阿哑巴醒咗之后都系位于喺呢个布满晒人骨嘅石室入边。呢、这个石室两边系一条通道，形成咗一个密封嘅圆环影。三个人喺里面系咁转系咁转，行极都搵唔到出路。直到就同徐福碰头，嗰、那个徐福嘅毛皮丝啊，仲有人皮，将我哋掳掠到呢一度，冇一下子杀害，就好似喺度等啲乜嘢咁。咁究竟系咩用意呢？真系好难讲啊！翻到嚟呢一个地方，虽然呢我啊未摸透，但系净系听阿豆腐形容，都系好稀奇古怪啊！既然我哋能够入嚟，咁又点可能系密封嘅？呢、这个地方呢就肯定有机关，话唔埋呢就系、是、连接住啲地下水。不过我真系唔擅长搞机关呢啲嘢，豆腐更加一无所知啦。唯一识门道嘅就只有靠哑巴啦。谂到呢度，我心里边突然间就出咗一个谂法。呢、这个哑巴神神秘秘，行事古古怪怪，戴住咁嘅面具，好似唔见得人咁。佢究竟系边个嚟嘅呢？生成咩样噶？呢、这个哑巴而家昏迷咗。如果而家趁机剥低佢嘅面具，咁啊真系最容易不过噶啦。我就真系冇啲咩尊重私隐嘅咁嘅谂法，当即我就伸出只手。慢慢咁将哑巴面上边嗰个面具啊要除落嚟，豆腐一见到我嘅动作，显然亦都好好奇，于是就凑个面过嚟睇。随住佢个面具慢慢被打开，哑巴嘅真面目就暴露喺我哋嘅视线之下。首先嚟讲，呢条友仔个样都生得几好嘅，属于嗰啲好得啲姑娘仔中意嗰种类型。个呢一块面一下子喺我脑里边嗡咁一下，因为佢嘅样竟然同我喺照片入边睇到嘅陈词系一模一样。豆腐亦都见过陈词张相嘅，佢一睇都呆咗一下，强行咁撑起个身体爬起过嚟，系咁捽住只眼，佢都觉得真系好难以置信。跟住佢又将个面贴上去。同阿哑巴个鼻啊对住个鼻，眼啊对住只眼，就撑在啊未石落个嘴度嘅啫。过咗一阵间，豆腐啊挺起个身体，立立咳咳咁讲：老陈，呢个哑巴原来系你老豆啊！我俾哑巴嘅掌上震慑到成个脑都嗡嗡声，好似发咗场梦咁。豆腐嘅话，等我翻个神过嚟。我跟住喺佢个头度刮咗一巴讲，冇乱咁急啊！我老豆陈慈如果系再生嘅话，都50几岁啦。你睇下呢条友，睇起上嚟好似仲年轻过我哋咁，做我契弟啊，差唔多。 契弟，哎呀，不如讲问下你老豆陈慈系咪有私生仔仲好？ 佢啊，将只眼睛喺我同阿哑巴之间啊来回咁望嚟望去，最后佢落个结论讲： 似你哋长得真系似，不过咧呢、这个哑巴比你仲要靓仔啊！系，所以话咧，真系人比人啊，比死人啊！老陈，你啊节哀顺变啦，唉，点话晒你都系正牌嘅， 这个呢就是私生嘅啫，唉，唔使担心。唉，我对豆腐的智商已经完全绝望，我闹佢，就算是亲生仔都冇可能一个冇吸出嚟㗎嘛，冇再乱讲啊，咩私生子咁。豆腐听咗亦都唔多 happy， 佢又讲，哎呀，事情就摆到明啊，你睇下呢条友同你老豆嘅陈词生到一模一样，佢呢因为就係你老豆，因为呢就係你细佬。你又话呢个又唔系，嗰个又唔系，咁婆婆妈妈成个女人咁。我听完佢讲真係俾佢激到我鼻哥窿都要站爆咁滞。我深深咁吸咗几个深呼吸之后先将把火压咗落去，揈咗揈手亦都懒得同佢争。我见到哑巴身上边有啲伤口仲喺度流血，我将豆腐嗰啲衫撕咗落嚟当纱布，勉强咁处理咗一下伤口。一切搞掂咗之后，墓室里边又是寂静无声。豆腐受伤都几严重，冇讲几句，佢个头一歪就喺哑巴身边就昏睡咗过去。我心知道呢两个人需要休息，虽然自己都好攰，但系遇到危机重重都唔敢大意，只能够强打起精神，脑袋里边就不断咁思考住眼前嘅情况。如果讲一开始我成个脑都系对徐福同埋呢个地方嘅疑问，咁到而家呢啲疑问呢已经全部俾我抛到脑后边。我唯一想知道嘅就系呢一个人到底系边个呢？佢同阿陈志有咩关系呢？从个长相嚟睇，呢个人同我哋陈家嘅关系呢一定呢就唔一般嘅。即使真系冇啲咩血缘关系，两个人就冇可能生得咁似啦。首先嚟讲，陈慈就已经死咗二十几年噶啦，并且系赵二爷亲眼见嘅。即使如果佢而家仲再生，已经系一个五十几，差唔多六十岁嘅大叔噶啦，唔可能咁后生噶咯。况且豆腐讲话咩咩私生子。就算陈志真係有啲咩私生子，父子之间亦都唔可能似到好似而家咁交关嘅。究竟而家面前嘅一切係咩回事呢？睇嚟真係要等哑巴醒过嚟先要问个清楚。我一边咁諗就一边挨住个墙休息，一路呢我就听住周围嘅动静再闭目养神。其实我成个人就已经昏昏顿顿疲乏到不得了㗎啦。但是呢，为了安全都只能够强打精神。为了节约电源，我将啲手电筒关晒，黑暗里面一片死寂，几乎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在这一种寂静又黑暗的环境里面，疲乏的感觉越来越犀利。我为了分散注意力，脑里面就开始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譬如说段飞是哪个人呢？又比如我应该怎样离开这个地方？哑巴的出现等我对陈慈的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。我是不是应该去找赵二爷打听巨耳王母的位置，找一找陈慈的尸身呢？阿爷现在又在哪里呢？就是这样，这些这样杂七杂八的念头嗡嗡嗡嗡嗡嗡在脑里面过，时间过得就很快。不过亦都唔知过咗几耐，我听见身边一阵嘶嘶簌簌嘅声音。我打开个电筒一睇，哦，系哑巴醒咗。佢显然未清醒，皱住个眉头，揈一揈自己嘅头。忽然之间，哑巴好似感觉到咩咁，佢伸手摸一摸自己块面，神情即刻硬晒，黑蒙蒙嘅目光冷冷咁啤住我，搣埋个嘴，眼神呢就冻到好似要杀人咁。我笑咗一笑，将个面具喺个袋度揞咗出嚟，掟咗俾佢，讲：我哋系咪应该好好倾一倾啊？讲啊，你系边个啊？哑巴不动声色接过个面具，不过佢就冇即刻戴翻。过咗阵间，佢稍微咁抬起个下巴，冷冷咁勾住个嘴角，讲：同你冇关。佢啲神情高傲冷淡，嘴角嘅笑容啊显得讥讽。等人哋一睇见啊，火都嚟，咁样嘅态度，呢啲咁鬼嚣张嘅人，我真系第一次见到嘅。 咩同我冇关啫？等我估下，你同陈志咩关系啊？系咪父子？哑巴眯一眯只眼，佢讲：陈志，佢系边个？我一听到佢咁讲，我就讲：你老尾，你唔好诈傻扮懵啊！我冇你咁得闲。而家你唔系我对手啊，你碾唔过我噶吓。哑巴低头一睇，发现自己嘅双刀已经俾我绞咗啦。佢啊挑一挑眉头，冷冷咁讲：你以为冇咗刀我就搞唔掂你咩？佢未讲完，突然间出手，快到好似闪电咁，向我条颈即刻扣咗过嚟。我早有准备噶啦，点会等佢得逞啊？身体当即嘅向后一仰，准备顺势啊掹佢一嘢嘅。点知道喺呢个时候，哑巴顺势一变，向住旁边嘅豆腐啊捉过去。弊扑街啦！原来呢条衰仔竟然系声东击西，佢嘅目标唔系我，而系豆腐。不过依家搞明白已经太迟啦。豆腐肿到昏睡咁，突然间被阿哑巴咁一扯，即时啊成个清醒，佢都唔知道咩情况，打到个喊路系咁讲：，老陈你唔好嘈啊，我想瞓觉啊！讲完，豆腐先醒过嚟，发现我啊喺佢对面，跟住佢拧转头一睇，见到戚住嘅人唔系我，而系哑巴。豆腐即时反应过嚟，挣扎咁讲：哎呀，陈伯伯，哎呀，话好好讲啊，我系你仔嘅好朋友啊，唔好喐手啊，千祈唔好咁啊！我一听啊，激到差啲又是呕血啦！咩陈伯伯啫？你咁摆明喺度占我便宜啦、啊！几时飙出个咁鬼后生嘅老豆出嚟啊？真系想撕烂豆腐呢张咁嘅臭口！豆腐嗰道力嘅点够哑巴嘅？佢见到哑巴五指一紧，亦都唔知道扣住咗豆腐嘅边条脉络。豆腐痛到咻一声，然之后再都唔敢喐嘅，只系用求救嘅眼光系咁问我，摆明喺度问：唉、哎，依家咩情况啊？我啊眯咗眯眼，不由得暗叹一声：唉、哎，计划嘅落空。我知道哑巴既然会救我哋，就肯定唔会再对我同阿豆腐落杀手。当即我就将嗰两把黑色嘅腰刀啊掟翻翻去。哑巴伸手接过刀，即刻放开豆腐。豆腐啊连爬带滚咁啊匿喺我后边，吟吟沉沉咁讲：妖、哦、你老豆嗰啲脾气咁 Q 大噶！我低声讲：收声啊！你边只眼睇得出佢系我老豆啫？我老豆死咗20几年啦，边系咁后生噶？豆腐搵只眼撇一撇哑巴，来来回回咁打量咗几嘢，又喺度吟吟沉沉咁讲：唉，而家啲化妆技术啊真系犀利啊！60几岁啲女明星化完妆喺个台上一企，唉，28、18都冇出奇。而家讲唔埋，可能佢系化妆嘅咧。哑巴听到佢咁讲，皱咗一皱眉头，神色高傲。完全都唔加掩饰，好似都懒得理我哋两个。佢啊冷冰冰咁讲：陈慈，佢系嘅咩嘢？唔好同我攀亲带故。佢讲完啊，自己企起身。佢之前就已经伤到呕血嘅，头先又强行发力咁对付我同阿豆腐。而家佢一企起身，佢即刻就向前扑咗一下，身形啊不稳，不由得系靠住个墙啊企住。我睇出呢条友都已经强弩之末㗎喇，不由得个冷笑咁讲：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我今日就当系只恶犬啦。你呢就唔好再同我扮嘢，如果你再唔将啲身份交代清楚嘅话，你就留喺度陪住你啲马啦，永永远远咁喺度啊。我咁样讲当然就系吓下哑巴㗎喇。暂且先唔讲，我仲要靠佢嘅能力嚟揾出路。净系佢有呢一块同埋阿陈慈一模一样嘅面，我都唔可能喺呢个时候落杀手嘅。不过我啊真系要吓下佢，唔系嘅话呢条友仔啊招招即即，当正自己老子啊第一，弯刀啊第二，老天排第三咁嘅死样，比着我就真系受不了了。